可就是他这一拍不要紧呐、就看那老王头整个一个人硬邦邦直挺挺的就朝后面就重重的摔了过去啊！哎呀，摔了过去，结果啊，送到医院里又是昏迷啊，又是抢救啊，最后诊断是脑梗和腰椎骨骨折。 嗯， 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 哎呦， 不说，最后你猜怎么了？ 怎么了？ 老王头的儿女不干了，不答应了，结果带着一群人上这刘玉娥家去理论，要求赔偿，要求赔钱。哎呀，可这刘玉娥呢想不开呀、我就是那轻轻一拍那老王头他就倒了，他就瘫了。然后这他的儿女呢又这么一闹怎么样，哎呀，这刘大姐呀就犯了病了，犯了这个心脏病了。他这一犯病，嘿，他的女儿也不干了。 哎呦，这双方这乱套了。 你老爹病了，我老娘病了，这两家的儿女都不干了。那不干的结果是啥呀？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就惊动了派出所。最后呢，最后没办法，哎，人家派出所给调解呀，都是老邻老居的，你能怎么办呢？还就私下调解。 而且我相信这刘大姐一定心里感觉到很憋屈啊， 很委屈。 嗯， 你想不明白。但是那段时间里，刘大姐回忆跟我说啊，说她的心脏啊，哎呦喂，这憋屈憋屈啊，哎呀，我那心呢、就像那刀扎一样，一弯一弯的呀。哎呀，每弯一次啊，我都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我那胸啊，那左胸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啊！尤其到晚上，就像有人呢掐住他脖子一样，喘一口气儿都费劲，而且不敢躺，只能是歪在那儿，靠在那儿，一宿也睡不了几个小时觉，就是那眯着，而且说呢，哎呀，有好几次就出现了要死的感觉，那不就濒死感吗？ 对。 怎么了？浑身冒冷汗呢、大汗淋漓呀、半夜三更啊！检查血压，血压直线下降，而且还说呢，他晚上只能眯那一会儿啊，眯那一会儿还做梦，噩梦。 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太糟糕了。 哎呀，所以我说这刘玉娥呀，就在那短短十几天里，她的心脏病就是越来越重，最后到医院一查，给出的结果只有一个。要么支架一到两个，要么搭桥，说他的冠状动脉已经严重的闭塞不通了。 哎呦，这用什么词形容呢？凭空降祸呀。 哎， 那后来他的这情况怎么样啊？这么严重。 是啊，哎呀，那当时刘玉娥呀来找我的时候，一进门啊就落泪了，和我说、李大夫啊，你得救救我呀，我现在是啊死不起活不起。 哎呦， 为啥呢？我真死了，我的儿女得替我还债呀。而且一边哭一边说呀，哎呀，哎，把他这情况原原本本的跟我诉说了一遍。我听完呢，我就安慰他说，我说刘大姐呀，咱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老王头那本来就是脑梗发作啊，如果不是你去拍一下，换做别人，这个事儿它也是要发生的。 对， 哎，另外呀，当时我还安慰着刘大姐，我说如果那老王头醒过来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怪你的。我说当下最急于解决的是啥呀？你得赶紧把你的心脏病治好。哎，这老大姐就点点头。那接下来呢，我就给他了，全面的整体了查了查了他的病啊，并且给他把了脉。哎呦，当时我跟大姐说呀，我说你的心脏病啊可不是一般的严重啊。但是正赶上我那时候啊在这个临床实践的一二期呀、我那手里呀、有啥呀，我掌握了心脏病很多详细的数据呀和病例呀。然后我跟这刘大姐说，我说您放心啊，尽管你的心脏病挺严重的，但是能给你治疗，你先回去吃，但是要记住，千万别再自己埋怨。放心，尽管你的心脏病挺严重的，但是能给你治疗，你先回去吃，

哎， 哎，它一压迫就不通，不通它就疼嘛。 啊， 腰椎病还会带来什么呢？嗯，肾系统疾病。 啊， 你比如说小便呢、大便都会有问题。 啊，对，便秘。 不有便秘对吧？你看 便秘。 嗯，小便呢？ 小便就是白天尿频多，晚上稍微好点儿。 白天多为什么？就是肾阳亏 啊， 白天都阳气足，你不应该尿频，晚上的尿频的多，为啥？晚上没有太阳 啊， 有阳气为什么尿就不多呢？ 嗯， 有阳气，阳气就是肾气啊，肾阳气，肾的阳要足了，它就自动给你固了，固摄了 啊。 哎，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啊。 啊， 哎，所以说这主要就是这腰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腰归谁管呢？你看过去讲话讲得好啊，说，哎，你的腑上在哪里呀？ 嗯， 哎，你看那肾的腑在哪儿啊？在腰上。 啊， 所以肾管着你的腰，肾管着你的大便小便呢。 嗯， 哎，所以老人家您的肾，那一定是肾亏的。 嗯， 是不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耳鸣、脑鸣啊。 啊。 哎。 对。 或者是啊，须发早白呀。 嗯， 都有了，是不是？ 啊，对。 哎，所以呀，老人家您听我节目听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有捡牛粪呐、 哦， 捡鸭蛋呐、啊，捡鸡蛋呐、啊， 你看看， 给奶奶瞧病啊， 嗯、 一直就听着，一直一天都没断过。 你看看， 老头儿都听迷了。 哦，听迷了， 老伴儿。 嗯，老伴儿也爱听。 他也尿频。 哦，他也尿频。 高血压。 啊。 晚上尿频厉害， 哦、 尿不尽。 您记住，老姐姐啊，不容易， 不容易。 哎，您爷呀、啊，排队排了几天了， 嗯，对。 所以呢，我要认真的跟您说， 嗯， 您就天经就干这一件事儿啊，补经天经，益肾天经啊， 嗯、哎、嗯， 咱药专就是干这个活了， 啊， 哎，这个叫中药心剂型啊， 啊， 它是心剂型是专， 嗯， 哎，大小和麻将块大小差不多。 嗯、 用开水保温杯这一泡，泡上5到8分钟、 嗯、 然后这一喝叫穷玉服法，一口三咽，趁热喝下，一喝首先感觉开脾胃，肚子咕咕叫、 嗯、 肚子这一叫就排气就打嗝，哎呀肚子暖乎乎的，哎、 嗯、 这肚子一暖和，脾胃生产气血了，是不是、 嗯、 一生产气血，气血一足了，它就给提供给你肾，叫肾藏精 啊、 哎，肾精一足了，你的突出啊，椎管狭窄才能得到肾精的濡养，精生髓，髓养骨嘛，是不是？ 啊， 哎，所以呢，我还建议你，哎，早一点用上为好，啊， 啊 对，你看我说这药专心剂型，它药量足，药价大，见效快， 嗯、 啊，哎，咱们有很多女性啊，尤其这七八十岁的，哎，那腰，哎呀，有的见效快，那腰就下地了。啊、嗯，那见效呢？你要快的，像你的脾胃吸收好的啊，没有胃病的，脾胃不虚寒的，3-7天就见到效果。 啊， 哎，这只是初期见到效果。那后期呢？你经过不断的坚持着用，还有另一个变化。 嗯， 那腰椎暖和了，大便也通了，是吧？一摸后腰，命门有火了，这些都是下一步的改善。 嗯嗯。 哎，因为咱这病啊，年头多了，是不是？哎，得一步一步来。啊， 行， 好不好？ 嗯， 哎，我们能认识老姐姐也是一个缘分嘛，是吧？ 缘分。 我希望这个， 真哎，天天想听您这个。 哎呀，希望您这个大弟弟能帮到您啊，实实在在的效果吧，好不好？ 嗯嗯。 哎， 李老师，谢谢啊。 不客气，不客气，随时。 谢谢啊，还继续听您的啊。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喂，你好。 哎， 你好。 你好，你好。 嗯，我那个经常就是从您讲座，我自始至终一直在听。 哦， 您讲的真真切切。 嗯， 而且你的医德非常高尚。 嗯 啊， 过奖了，过奖了。 我爸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胃部的问题，胃吧就是 从去年11月份，我就开始胃不好，表现是胃胀，打嗝，恶心，有些消化不良。 哦，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刚喝完水或者是刚吃完东西，完了就开始打嗝了，那是可迅速了。我这胃就是老反复，也吃了不少汤药，但也没见效。 哦。 前些日子呢，我那个做了一个胃镜，就最近。我是慢性萎缩性的胃炎。 哦。 那个，但还有一个是，幽门螺旋杆菌。 哦。 我这胃，我就介绍到这儿吧，我就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脑部的问题，脑袋我就是好多年的那个偏梗了，多发性的偏梗。现在目前脑子是老反复。不走路的时候不那什么，不晕，一走路的时候就晕。所以表现啥呢？白天今晚还睡好觉了，白天也是，哈子连天的。越是困，我脑袋吧越是，迷糊的厉害，不困还好一点。 我问你，你晚上睡眠睡眠怎么样？ 我睡眠就是还可以，有时候睡眠也不好。 好了，睡眠好了，白天为什么还困呢？ 我不清楚啊，我特别消瘦， 特别消瘦。 我从去年我吃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少。 我告诉你啊。你要特别消瘦啊，我问的就是这个核心话题，特别消瘦就容易得缺血性的脑梗。这血为什么会缺呢？你说对了，就是你的老胃病啊，胃胀打嗝，有没有反酸呢？ 哎，对，还有一个我都忘说了啊，就是那个有时候吧，吃完就稍微多吃一点，或者把稍多喝 了 一点水，就能反出来胃里吃的那个食物那个感觉。 你知道了，这叫气逆。胃气虚带来的气逆。气逆什么意思？就下水道往上反了。胃以降为顺呢，它不往下走就往上来呗。它为什么不往下走呢？它胀呢？你下边堵了。怎么堵了？西医叫，哎呀，你就幽门螺旋杆菌，对吧？治疗吃奥美拉唑，要不呢就给你来一个利珠德乐三联疗法。啥叫三联疗法啊？三种药同时联合治疗啊，就杀你的菌啊。中医没这词儿，没这个治疗方则啊。怎么治疗呢？就是药啊，肚脐给药啊。我有个驱寒方记一下吧。桂圆两粒。 桂圆什么？ 桂圆两粒。艾绒三颗。肉桂、红花各六克。花椒12粒。打成粉，包成袋，贴在肚脐子上，然后用热宝或者用热水袋这么一敷，敷在肚脐子上。对。一敷一热加一药，干啥？打通中焦，排除寒邪。您没有寒怎么有细菌呢？没有寒怎么能结冰啊？是吧？所以下不来去就打嗝啊。那不叫打嗝，那叫恶逆。打嗝是正常人吃饱了，哎，上来了，就那一下没了。你那往上反的，是不是啊？ 你这别那样 的。对呀，然后呢，搞不好就带上来东西了。带成饭粒了，带成一口酸，哎呦，这口酸我是咽呢还是吐啊？哎呦，我这真太难受了。这个有个救急的办法，就什么呢？海票消打成粉一次6克就治酸了。这是治标的，啊。治本的，刚才我说了，中焦寒凉，外在的肚脐给药，用驱寒方，关键是得内在的药酸帮你办大事儿啊。办啥大事儿啊？一开一句呀、你那脑梗再不去开血脉的话，那可就危险了。开脾胃让你气血有源，你就不得缺血性脑梗。是吧？ 那你再继续的开血脉，把那脑梗的那些血栓斑块大的化小，怎么化小？你喝了药砖之后，黏糊糊的汗，黏糊糊的便，黏糊糊的眼屎，啊，甚至有的人黏糊糊的痰液呀，这些黏的东西排出去了，是不是效果看得见呢？有的时候我就着急呀、啊，你这个脑梗那个血栓怎么那么多？你把它学会，你只知道装，你得知道卸呀。那是五吨的车都装满了，你还往里装，那不都装外面去了吗？那车是装外面去了，你这个人不能装外面，都装到你血管里了，叫动脉硬化、血栓斑块，是不是？你看现在这些病多不多？为什么到老了来找人算账呢？老了就是虚了，虚了就不足了。他就欺负你这些不足的人。所以呢，我们作为医者，我们想办法肚脐上外在的给药，内在的用药砖，这剂型啊，哎，这药量大，药劲足，帮助你去化呀，啊，开血脉，然后聚精元，帮助你把大的化小的，内外夹击，这叫整体治疗，科学的治疗啊。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所以我这一内一外，为了防止那天儿越来越凉了。你呢，考验你的宗教肚脐的这儿啊，受不受寒，哎，加不加重，一加重你的心脏病，你的脑病都来了。所以肚脐的不能凉。哎，我说的办法你要用心做，马上做，好不好？ 您老师，我您说的太对了。我的胃确实是挺寒的，感觉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你看。 另外。就是说，哎，您说的太对了。我的胃确实是挺寒的，感觉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你看。 另外，就是说我可以用这药砖呗，那太好了。 而且是啊，你要不想加重，就越快越好。我实话实说，啊，因为针对你这胃胀。反复打嗝反酸的这个临床见效的，我不知道见效多少例，我数不清啊。 哎， 好了，放心吧，抓紧时间就可以了啊。 哎， 随时沟通啊，随时。 您非常辛苦啊。 哎，好了好了，再见。 注意点身体啊。 嘿，谢谢，再见了啊，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筋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哎，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那个李老师，我听你节目吧。 哦， 我一直在听，不仅听，还每天还按时记笔记。 哎呀，真好。 对我吧，感触很深，李老师。 啊。 不仅在医学上吧，精益求精，就是博大，而且在奶奶那方面、家庭那方面也是大孝子。 哎呦， 所以说我非常的敬重你啊！我是这个情况 啊， 我是在春节之前几号几，那我记不住了。 哦， 孩子在四院检查身体，非得让我去，说妈你去吧，去了。去了以后检查出来病了，做彩超是左肾4.5。 哎呦，